说人间故事只一刹少结尾，常有点点哀愁上眼眉，可知往事都如雪上足迹不堪回，何时心境是路缓缓归。 沧海尽